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逢星期一嘅每日健康一小时都会有佢出现，佢就系周少祥博士喺度啦。祥哥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过年咯，有冇气氛啊？ 我觉得今年有喎，都 OK 喎。 即系至少前两日塞车塞到全九龙塞车， 系啊， 通街都系人， 好多人办年货咯，喺礼拜六出街。 系，同埋啲商场我谂都应该转咗啲嗰啲嘅新年嘅装饰噶啦。不过我就好少行啊呢排，所以我自己个人反而冇乜气氛，要感受下先得。 又话今年即系个市道差嘅，啲人肯买嘢嘅，但系啲人又去通街都系，啊啲店铺更加努力，我哋店啊系咯吓，前晚食盘菜，哇好去又， 系 专登整个盘菜， 又搞利是封啊咩咁样样，系啊，讲起利是啊。谂起一样嘢，阿 Rachel 嗱，食下你豆腐啊，如果我系你男朋友咧，你做一个动作咧，会爱你360年。 咩动作啊？ 食一啖嘅啫，真系冇啦。 色情嗰啲唔好出街，长哥。 嗱，你试下咧，今年咧俾个惊喜佢啊，就搵个利是封。如果你搵到特色就好啦，唔系普通利是封都得。里面咧入一啲入去，你会入咩咧？其实我系偷桥嘅。 系。 我记得，我收过最窝心嘅礼物，一世人啊。吓，你有冇听我讲过咧？ 冇冇 生日，我女嗰阵时读幼稚园，咁咧生日礼物系咩咧？佢怼出一沓嘢俾我。 嗯， 你知道咩叫做coupon 噶啦？即系嗰啲购物券、代用券、现金券嗰啲咧吓，一沓细细张，好似起飞咁嘅样吓。 嗯， 我怼出嚟就搵个钉住个骑马钉嗰啲，计数机钉住。咁咧上边就写咗啲嘢噶，佢话 one kiss on demand。 哇！ 即系咧，你拎呢张嘢嚟咧，我就锡你一啖。然后咧，嗱呢一句唔精彩，后边有啲细字 嘅， 即系使用条款嗰啲， 系系 细则条款。 佢开头个行字下咧就黑，就红色嘅，下面有啲好细个字黑色写嘅。嗱，你嗰个写乜咧？佢话 expire date forever。 哇！ 即系话即系有效限期， 系 就系永远。吓，系咪好窝心先？ 系冇错， 感动到喊啦。吓，咁啊，你抽呢条桥就得噶啦。 系， 咁咧，你搵十张卡仔， 吓， 每一张印个口唇印落去。 哇！ 就摄入。 你使唔使想呕咁啊？胃痛。 信，我唔信呢件事会发生。 就入咗落去个利是封嗰度，咁咧就年初一见到男友咧，就静鸡鸡笑俾佢。吓，咁佢梗系问咩意思啦？系嘛？咁 你跟住我同佢求婚，我惊佢。 咁你个耳仔边度讲？就系细细声讲，咁咪一次就一啖咯。咁 哎呀，好面红啊呢个！如果你咧，会同你笑到咁啦。 如果你朋友做呢个动作，你会点啊？ 你好似未收先兴奋，你系咪谂紧你女朋友 系嘛？ 佢真系笑到面红啊！做咩即系又唔系你收真系？如果系你收，你咪好兴奋咯， 好兴奋， 你晕低一次镬 嘅，系咪？ 喺银包度， 咁银纸都唔使洗， 辟邪啊你！喂，但呢个系窝心嘅，即系如果你哋嘅关系几唔错嘅话咧，即系同埋个男朋友主要系即系会受呢啲唔系受物质咯，黄永同嗰啲摆明受物质噶啦，冇理佢。 我唔信呢件事。 但系呢个如果女女送俾爸爸系好窝心嘅， 系咯，呢个女送俾老豆系好正啫，系咪？ 唯有留翻情人节咯，咁可以行翻份礼物。 情人节仲紧招， 情人节仲有好多嘢嘅。 系啊， 到时你啊要听星期一朝头早听。 好有计啊，长哥。 估唔到长哥你收埋呢啲桥仔，即系估唔到你会有呢啲桥。 得意啊呢个，但系 仲有啲秘传唔公开噶，你要嚟上堂啊，请我饮茶先教你。 请饮茶先，我得揾你饮茶，长哥。 好，唔好饮茶。今日咧我打开张报纸咧，就睇咗两个专栏咧，都有啲嘢谂起。其中有一个咧系好八卦嘅，关于特朗普未前咧系咪就职嘅？就职典礼咁啊，佢哋一完咗就跳舞啊嘛，跳舞你有冇留意啊？佢第一首音乐系咩？冇啦， 冇留意。 就系咧，我都冇留意啦，都唔得人睇佢啦，冇有兴趣啦。但系嗰个专栏作家就话第一首歌咧，大家利是咁啊吓 ，Choi。 啊 ，My Way，My Way，My Way， 佢话即系本来 My Way 就系好多男人中意唱噶啦，系嘛，冇好好啫，即系我行我素系嘛，即系咁样 都好切合佢啊。 My Way 直情系啦，点知一开头第一句咧系咩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哇！ 即系话而家嚟到尽头咯，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我面对落幕剧终。即系系咪美国人唔讲意头嘅咧吓？即系好多人都话：哎呀，你成日都讲。 定系佢送俾奥巴马噶呢几句？ 系咧，奥巴马 系又系 送咗你先。 情人节之后边啲幕后啲人拣俾佢噶，拣咩啊？特朗普噶， 都系 系咯。有啲咩寓意喺度？ 好多人好黑心啊！你都做唔做得长咯？嗰只咯，咁啊真系嗱，即系以前我都觉得呢啲好迷信啫吓。过年又唔准讲乜，唔准讲乜吓，即系真系俾阿嫲闹死噶，你最后都 系 啦， 一句话系咪？真系兜巴刮升落嚟。 系我哋细个会嘅， 细个会吓。咁啊，其实呢个咪就系自我催眠咯，自我催眠即系把口好啫嘛。好啦，讲把口好啊。有另外一个专栏就讲嘅呢样，我觉得好正吓。佢就唔同过年冇关，我即刻就拉起谂起过年。佢话咧，嗱呢位专栏作家咧就嫁咗个英国嘅男士啦吓。咁佢话咧，一嫁咗佢咧就发现大家嘅文化冲突啦，即系好劲啦，系嘛。咁咧其中有一样咧，佢话原来英国人咁讲嘢嘅。佢话我哋两公婆咧就好多嘢咧就好得意啦，即系佢同老公讲啦，哎呀你着成咁啊，我唔同你一齐出街见人，好平常啫，呢啲系好港女嘅， 啱系啊系啊， 你估老公点讲嘅咧？佢话佢即系原来英国人系咁讲，即系呢个长哥都见得多吓。老公话哇 ，that's cute， well how about trying on a white one？要咪 look even more charming， 哇舒服好多， 即系话好靓啊！你有冇谂过又试下着件白色试试佢啊？嗱，哇唔定你仲吓死人咧， 系， 同埋一个 即刻换 嘅 啫，系啊， 把口， 乜嘢都系把口咯， 系， 英国人好抵死嘅，英国人同美国唔同，美国咧就好直嘅，讲嘢吓，但英国人咧永远系兜弯讲，永远讲相反嘅嘢噶，即系佢话 well done。即系我见教授啦，见教授啦，well done， 全世界即系成班同学都知道佢系与我嘅，即系我嗰篇嘢咧就系烂到晕吓，但佢 well done， 佢用一个语气咧，我就以为佢赞我，个个都知道佢与我嘅，咁样 ，that's a good job， 其实就系话即系你乱嚟嘅，搞错嘅， 但都唔会直接去批评， 但系你睇听佢语气，你知道嘅，啲老板对下属啊，老豆对仔啊，教授对学生啊，咁样啦，佢都系讲哇唔错啊，几好啊。咁其实就系好淤你嘅。 咁好难沟通啊！都有啲朋友话，即系英国人转弯抹角，佢就唔会直接讲咧。成日 知噶啦，你睇佢个面部表情、身体语言，加埋佢嘅语气，系都听得出嘅。除咗系我哋初初去嘅时候，以为佢次次都赞我嘅咁。 系， 即系个样就黑黑地面窿晒噶啦，嘴角咧又翘起晒，跟住 打 得，咁即系就知道肯定系反话嚟嘅。 啲仔俾老豆闹啦 ，That's a clever boy， 咁啊， 咁好难捉摸喎，佢真系赞我嗰阵又点咧？ 即系赞 个语气就唔同噶啦 ，OK， 美国人就唔同咯，美国人佢哋可能讲之前咧就即系话嗱唔系有心啊 ，no offence 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再讲噶嘛，谂住即系可以垫底噶啦，所以都 过年咧就真系而家我而家学精咗，谂下，即系有咩嘢咪赞下人咯，尤其是系要欣赏噶啦，搵一啲嘢啊咁都俾你睇到啊，欣赏吓，啊你个面又尖咗，多当堂冇晒水肿， 系咪真噶，长哥？ 举例子， 即刻入啊！呢啲话，你唔好成日打击我得唔得啫？今朝嗰个 coupon 你又话要摆个银包，唔敢用，好衰啊！长哥佢真系啊 ，good job。well done， 即刻学到。 Thanks。 嗱，今日咧就陈哥准备咗过年啲嘢啦。 系， 因为我就讲咧，就十要十不要吓。十要咧就系要做十样嘢。 嗯。 十不要就今年唔好做啦。 好。 然后咧，我哋个厨房嗰度咧教你做十样八样嘢。 嗯。 啦，系嘛？ 好丰富。 系咯。嗯。食好啲啦。今日我主题就系话过年爱自己啊嘛。你都唔爱自己，边个爱你吓？ 系。 咁点爱自己先？梗系要食得好啦，做得啱啦。好嘅。咁咧，开开心心。 嗯。不如咁啊，一阵间翻嚟先，我哋去广告。转头翻嚟就开始今日长哥嘅主题。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翻嚟啦，继续同阿祥哥再倾啦。头先广告前买嘅关子咧，就今日会讲呢个新年入边有啲乜嘢唔好做，有啲乜嘢要做，同埋新年应该食啲乜嘢。不如咁，我哋一步一步嚟，祥哥先讲就新年嘅时候唔好做嘅十样嘢先。 嗯，好啊，好啊。嗱，点讲咧？我哋都好想维持传统， 系 嘛？ 即系洗头啊、扫地嗰啲啊， 即系都想过年有翻啲气氛，系嘛？即系而家啲人开始又话成日都系圣诞啊，成日都系过新历新年啦，咁我哋农历新年吓，即系都想维持翻啲好中国嘅气氛啦。咁啊，游客嚟到亦都可以睇到好多嘢啦。嗱，譬如系舞龙舞狮啊嗰啲啦，诶，譬如守岁啦，呢都系我哋嘅传统嚟噶嘛。我哋而家啲中国嘅传统节日咧，好多都好唔掂噶，即系一系就好物质主义咯，去买食食食食啦， 消费主义， 即系消费主义啦。西方你系咁啦，情人节就系变啦咁啦，圣诞节就系变啦咁啦，你知啦，系嗰啲咁吓。但系中国都系噶，即系中秋节咁啊，食埋啲好唔鬼唔健康嘅嘢，系咪先？ 包月月饼嗰啲咁啊， 系咯吓，即系我觉得冇乜意思咯。同埋有啲嘢以前系 OK 嘅，而家就系变咗有问题咯。嗱，你话汤鸡咁样吓，以前系冇问题嘅，以前啲鸡就健康好多。同埋以前佢成年都冇鸡食啊嘛，咁一年食一两次鸡有乜所谓啫？即系咁啊，而家就唔系咯，而家你食埋啲鸡咁样，日日都食鸡，有鸡食，咁你仲食鸡咩？即系我嗰啲西医嘅朋友话俾我听，佢话最鬼好生意咧，就系过完旧历年，系啦，即系好多人病啊，咁你问啲老板咪知咯吓，咁啊即系无谓啊，点解过年就又要花费又要病啫？ 斩搞 嗱，过年就最好噶啦，全年咧。系得呢一个假期咧，系全世界一齐，即系全香港一齐放嘅，系咪先？同埋特别长，放四日。通常啲公司啦，譬如我哋店嗰啲啦，提早一两日收工嘅， 收炉 系啊，收炉啊嘛。咁啊，通常都有四日，四日就可以好轻松，好 relax 啦，系嘛？你要去玩就去玩，你要有譬如长哥咁啊，嗰四日你知我留翻嚟做乜啦？我一年都冇四日可以好静喺度写本书。因为台湾要我出本书啦吓，咁我就坐低就执埋晒好多其他啲嘢咁样咯。好啦，咁啊讲翻过年啦，而家我哋唔使即系搞到自己病啊嗰啲，咁你想爱自己吓，你想你自己病咧，唔好唔记得最辛苦唔系你， 照顾我 家人啊吓，你老板啊，你翻唔到工，佢仲烦过你系咪先？好，咁我而家讲下啦，第一样咧，我长哥建议咧，有一样唔好买嘅，就系唔好买桃花。 唔好买桃花， 点解咧？咁我冇揾客， 咁我今年点算啊？长哥， 其实呢个世界咧，咩都系讲能量嘅啫，即系你话讲意头，讲感觉，咩都系自我催眠啫嘛吓。你点解话桃花会系咩话有运行啊？咩都系讲下讲出嚟嘅啫嘛。但系而家啲桃花冇运行噶，唔好意思喺呢度讲啦吓，就系好破坏环境噶。几耐先种出一棵桃花翻嚟，然后拎去堆填。又桃花都唔平㗎啦，你冇理由89蚊买到棵桃花话係咪先吓，咁仲有好多其他嘢可以做㗎嘛，咁有钱买桃花，咁有一间长哥教你一样唔使钱嘅，几蚊就做到，仲实际，而且系仲好意头，仲 好自我催眠嘅作用咯，讲嚟讲都系自我催眠嘅作用啫嘛。好，第二样咧就系、是、行年宵就好嘅，不过唔好乱买嘢咯。年宵嗰度咧，十档有九档咧，唔系食坏你咧，就系、是、买埋翻去啊，完全冇用， 唔等洗嘢啊嘛， 唔等洗嘢，屋企有好多嘢啦，嗱。而家我哋唔同啊！以前我哋过年咧，张灯结彩吓，好多嘢啦，用完啦嗱，圣诞又系，过年又系，最完咪收埋佢咯， 系啊， 出年再用过咯。而家唔系嘅，边个地方收啫？即抌啊！咁啊，堆填区又多咗好多嘢啦，同埋你又嘥晒钱啦，系咪？咁啊，所以咧，去行下有啱嘅健康嘅，就系、是、你真系需要用嘅， 先至买， 先至买咯。就第三咧，就系、是、唔好又无啦啦买件新衫咯，或者新鞋啊嗰啲，以前就唔同喎。以前 即系一年一次， 系咯，物质好缺乏啊嘛，真系用到烂，等到过年 啱啱 先就买你，当系意头咁嘅样买俾你吓。而家唔系，而家日日都买到波鞋，日日都买到手袋，系咪？咁啊，唔好乱咁买呢多嘢咯。 明白。 啊，第四又唔好做嘅咧，嗱，好多人都错咗啊！以前我都错过，就系买翻嚟嗰啲盘吉，千祈唔好食落肚。 盤吉唔食得雞內 得噶嚇， 我隨手摘嚟食 觀賞噶。係嗱，其實諗都諗到好簡單，咁細個盤谷到咁鬼靚，係咪先？咁唔靚就唔拎出嚟賣啦，係嘛？佢梗係落咗好多咁唔見得光嘅嘢咯嚇。咁啊，仲有噴咗好多農藥啦， 即係快速佢成長， 快速成長就裏邊好多激素咯嚇，咁又噴咗好多農藥咯。咁好多人咧，就係佢又唔會食啲吉嘅，佢拎佢做咩？知唔知啊？就係越過咗新春咧，就要嚟就係醃啊！有冇聽過啊？用鹽醃咧，就係 醃嗰啲皮啊！ 成個醃啊！ 嚇，醃鹹金吉 係啦，鹹金吉本來就好好嘅，要嚟即係處理啲喉嚨嘅問題啊，嗰啲係好好嘅。不過佢咁毒啊嘛，咁你食咗都補唔翻啦，係咪？嗱，唔好制嚇，真係唔好制。 知道 嚇，咁啊，你話呢個盤吉可以嚟做乜咧？而家有人回收喎。 回收盘吉， 回收我哋做咩啊？ 拎翻去种咯，拎去农场嗰度或者有地方吓。 但佢本身嗰啲农药嗰啲唔会即系种，令到 种咗就 O K 噶啦，即系唔要咗佢， 即系攞翻啲， 就将佢收剪，咁啊出年 佢再出翻个， 嗱你又唔好谂住就咁出年有得食吓，就有得食都唔方大噶啦，唔方多噶啦，你要识做咯。咁人哋即系种果树咧。是有巧嘅，是有嘢要做嘅，即係至少要做两样嘢啦，就一个呢就要换泥啦，即係换个地方，因为去年嗰啲泥嗰啲营养俾佢吸晒㗎嘛，係咪咁你又要施肥啦，但又一定要修剪㗎，你要识剪，剪得多又唔得，剪得多又剪坏佢，剪得少呢就冇效果。即喺边个位置几多？呢个系熟手嘅啫， 所以好多人都宁愿抌咗佢，边唔会搞咁多嘢。 抌咗佢又 刮浪费咯， 系咯浪费。堆填区又多谢你啊嘛。 但系回收吓，大家上网去揾下啦。 但系都唔回收咁多嘅，香港边咁多个农场先得噶？系咪我又唔系将啲郊野公园系咁样就种盆吉？种吉系咪？ 所以源头减废系嘛？ 系咯系咯吓，咁有好多嘢其他可以做嘅。第二样嘢咧，就系好多人而家排紧队啦，去换新钞。 哦， 封利是 换晒啦，好多人上个礼拜。 好晒啦，系嘛？ 好新菜又唔好啊！ 咁啊，即系大家而家潮流兴环保啊嘛，银行都话我听，我唔想印咁多新嘢咯吓，咁 好似内地咁咯，电子红包咪好咯，唔使直情晒纸嘅。 系佢哋啲电子红包好劲嘅，知唔知啊？就系我成日都收噶，我成日都收噶， 因为你喺内地成日都会工作嘅缘故。 譬如咧，我喺佢有啲网上直播噶嘛，全中国都可以就系听阿祥哥讲我啲咁普通嘅普通话噶嘛，咁一路讲一路收紧噶，通常系俾2蚊啊、3蚊啊，我最高收过100几蚊人民币，300蚊都收过，即系佢一揿个掣就俾咗， 即系网红咁，祥哥嚟， 系 送礼物俾你啊，送红信， 即系呢啲又唔使面懵，又唔使咩，系好惯常嘅，即系有啲俾1蚊，好多俾1蚊啊、2蚊啊，即系表示好似我哋话 like 咁啫嘛， 表示谢意咁， 佢嗰个 like 仲有实际，咁啊收埋收，咦啊唔错，我又觉得啊 可观喎，系嘛， 咁我讲得兴奋啲咯， 系咁呢个就内地嘅做法，但唔知香港人得唔得咧？ 如果冇换嘅，大家唔使换嘅啦，系啊，最紧要个馅嘅啫，新旧冇所谓嘅。我哋 迟早啊，而家我哋香港唔知点解咧，即系两岸三地咧，你比起台湾，比起大陆咧，我哋咁落后嘅，人哋电子货币喺度喐啲就支付宝噶啦，即系去街度买条菜都系用手机噶，冇人找钱噶啦，系祥哥咁老土， 慢慢进步咯，我哋希望今年 慢慢嚟啦。 好啦，第六咧。唔使讲啦，就系油角煎堆，年糕唔好食咁多啦。嗱，依家我教你成日整啲嘢。第七咧就系你个果盘啦，嗰个叫咩盘啊？勾银嗰个叫咩？即系 全盒， 全盒个全盒个全盒咧就系而家人哋俾你嗰啲乜碎乜糖啊嗰啲咧，唔好食嗰啲嘢啦。 系。 第八咧又系啦，烧腊啦，肥腻嘢啦，过年你知啦，过年啊一开年咧又食好多呢啲咁嘅嘢吓，唔好食咁多呢啲系啦。过年系咪而家仲系兴食烧鸡啊？即系食炸子鸡 都会有 炸子鸡，嗰啲唔好啦，真。不过而家咧上九大鬼啦，啲人都炸子鸡冇乜人食噶，我听讲话。 少咗好多 星期六 系咯，即系上到去嗰度嗰度菜嘅时候，啲人已经都唔夹， 饱晒啦。 第九样 酒，尽量唔好去酒楼咯，唔好 酒楼 啦。不过好难讲，你屋企就人哋嚟拜年，坐唔到咁多人。 系啊， 我哋 开年去饮茶食饭， 开年就系啦，呢样又系。嗱，第一又要比贵好多啦，第二又逼到咧，你倾唔到， 同埋都辛苦嘅，即系见屋企人煮咧，屋企人如果屋企煮又会辛苦。 所以咧，应该。 我咪讲啦，你可以有啲唔辛苦嘅嘢啊嘛，你十日及时行乐啦，唔好赌钱啦吓，赌少啲啦吓，唔好行商场啦。就唔好睇咁耐咁有电视啦，做啲更加益智嘅嘢啦。 及时行乐。 但譬如按摩得唔得啫？ 系按摩。 譬如捉下棋得唔得啫？加发 band 咁样。 做下义工咯， 系咯， 我见有啲人 出去行下山啊嗰啲。 系，一阵间我就讲啲咯。 好， 好啊。 嗯。 原来生活好快乐。 早晨，早晨，九点半呢。 每日健康一小时， 继续啦，长哥啦，继续讲佢嘅呢个主题。头先佢讲咗十样嘢咧，就系新年嘅时候咧唔好做嘅，包括咩咧？我重温一下先，桃花啦，唔好买桃花啦，咁啊环保嘅问题啦。之后年宵嘅时候咧，我哋都买埋好多唔等使嘅嘢。今年我哋又反思下，系咪可以买少啲咧，买啲啱嘅嘢咧吓。第三样嘢，新衫新鞋嗰啲咧，其实而家讲唔系净系过年先买一次衫，一年都可能买十次八次新衫嘅。第四样啦，就嗰盘吉啊。原来盆吉呢，阿长哥头先就话啲农药啊嗰啲问题啦，就诶唔建议你嗰盆吉攞嚟食，就咁随手摘嚟食啦。第五样呢就系个新钞啦，其实新钞要再印嘅，都有个环保嘅问题啦。第六样啦就系贺年食物呢食少啲啦，嗰啲咩煎堆啊，嗰啲萝卜糕啊嗰啲啊，全部煎啊，全部炸啦。另外啦，仲有个全盒嗰度呢，点样食得健康啲呢？长哥一间又会讲下。跟住之后啦，我哋仲会讲头先讲过啦，长哥话嗰啲。烧咩腊鸭啊、烧腊啊嗰啲咧，即系可唔可以又食啲咧？咁衍生到就系可唔可以少啲出街食咧？可唔可以唔喺去酒楼啊？最后一样及时行乐，佢话喂，每年都即系有咁嘅假期啦， 即系唔好匿埋喺屋企玩鱼虾蟹噶啦，老大细嗰啲， 唔好啦。咁可以做下游先，长哥就话喂，行下山得唔得啊？捉下棋得唔得啊？长哥咁啊，而家首先 要做啲乜嘢咧？系啦， 第一样咧就系年廿八。洗邋遢， 你都信啲尾咁啊，长哥？ 一年至少做 年初四咯，唔系之前系星期四，所以 星期四 系嘛？星期四，星期三系嘛？好，咁啊，做一样嘢， 唔系廿 星期三 啊，廿三 我记得系后日啊嘛， 系啱啱 就系用盐冲凉。 盐 盐系最排毒嘅一样嘢嚟嘅，尤其是系洗负能量啊，不论系即系物质嘅衰嘢，同埋系非物质嘅。 但美容都有嘅，用海盐嚟磨砂嗰啲咧， 系啊，用海盐嚟到嗱，点样冲咧？好易嘅啫，淋湿个身就买一啲唔粗又唔幼嘅盐， 系 即系唔好太幼，唔好太粗啦，太粗你又磨砂啦，但系太幼又麻烦。咁咧就系捽全身捽，捽到身体红咗。 系， 即系咁嘅样啦，然后用暖水冲翻佢就得啦。 甚至抽啲老油盐嘅唔使嘅，斋盐得啦。 如果你系有个浸浴嘅咧，就系用啲热水即系煲一啲老油盐落去，咁系好嘅。 好， 第一样就冲下凉先，就算你冇咁麻烦咧，你都洗下个面啦，用个棉盐去洗下个面啦，你 系 白咗噶。白咗滑咗㗎。 揀啲靚嘅鹽啊。 係啦，揀啲又唔使太贵嘅，起码拉下山鹽嗰啲。即係中中地嘅海鹽咁。第二样呢，返屋企望一望你个客厅你个睡房呢，有冇啲好深沉嘅颜色，有冇大大嚿嘅黑色。嗰啲黑色好嗰啲，行入去都觉得好重啊，聚住晒，篤口篤鼻嗰啲啦，最好就改咗佢啦。 成张 sofa 都黑色嘅喎，长哥。 就系啦，呢啲啦， 铺块布上去咯 ，sofa 布咯。 有啲咧就系买翻嚟好难避免嘅，好似嗰啲大喇叭，我屋企咪系咯，即系揩翻佢喇叭， 冚住佢 咯，买啲家私布啊，买啲开心嘅颜色啦，浅浅地啊， 粉红色得唔得？我屋企好多粉红色嘅。 粉红色你会招好多狂风浪。 真系噶？ 想唔想先？ 冇嘅， 想咪去咯。 我摆多啲先再。 系咁啊，要有人。 好， 我学到嘢啦。粉红色 咧， 系 多人不及咧。可能你粉红色都有好多种嘅， 系 咪有咩花咧？ 系 你都够 sexy 噶啦，就唔使啦。如果唔系咧，粉红色咧就再加啲嗰啲叫咩花边 啊？哇，好，我依家去买啊。 好啦，第三咧就系翻屋企 check 一 check， 有冇咩系烂咗仲摆喺度嘅？譬如花盆崩咗啦，即系嗰电线又外露啦，即系甩咗啊，个灯胆都要坏咗又未 换 啦，嗰啲换晒烂嘢佢。 其实呢个都系意头嘢嚟， 咪就系咯。所谓意头咪就系自我催眠咯。你行翻屋企一望，第一件事见到啊崩咗嗰个花盆咁啊， 即系大家嚟试， 即系呢个就觉得唔好噶嘛。 明白 啊，仲有你屋企啲植物啦。 第四样啦，静脉就系咩意思咧？摆多几棵青青绿绿嘅，嗱、已经有嗰啲死下死下，或者系即系伤咗 嘅， 或者系有啲黄枯黄嗰啲叶啊，嗰啲咧，快啲搣咗佢。 系、 如果唔得就搬开先， 讲、个生气咯。 系啦系啦，咁啊第五咧就系、是自己写挥春咯， 系 自己写挥春。 你如果睇下长哥嗰个 Facebook 嗰度咧吓，核突唔紧要噶，核突有核突嘅艺术感噶嘛， 系 呢个又系自我催眠嚟嘅，长哥。 系啊系啊系啊，你男朋友更加中意你啊！你呢啲咁 有情操， 非一般嘅咁有气质嘅书法， 好 试下自己写挥春， 写彩色啦嘛，学长哥咁啊！我啲字都唔见得人嘅，不过咧我就 系 用七彩啊嘛。好啦，下一样咧就利是啦吓，利是咧今年试下可唔可以用一啲非物质嘅利是咧？即系好头先我讲嗰啲啦，譬如啦吓，你明明想俾几百蚊你男朋友嘅。咁呢你就不如买一沓嗰啲 coupon 就係俾佢做瑜伽囉。即係做十次瑜伽嗰啲。或者按摩呢 佢指明要你帮按。你出去按摩你都驚㗎真係。唔知佢 有 边度。 好正经㗎。所以你明知佢鍾意按摩呢你就要帮佢买㗎嘛。 一起就买埋两个人一起去咪夹住佢囉。唔使惊邪骨。 有计仔呀。 即係嗰啲或者买个课程俾佢囉。係。等佢学呀。 提升下佢啦，系啊， 譬如叫佢学厨艺啊， 我可以保证佢一定好记得今年呢封利是，唔系 一世啊， 系一世。 嗱，有一样啦，头先我话唔好买桃花啊嘛，有一样今日做啱啱好嘅， 买咩 嗱，好有意头，好正噶，反而买绿豆翻嚟， 绿豆 普通嘅绿豆，即刻浸水，今日去浸，拎去晒太阳先，等佢快啲啊，因为而家得六日嘅时间咧，就问咗噶啦。有十日就好啲，有十二日更加好。不过今日仲讲一次嘅， 等佢发芽， 就系发芽菜啦。嗱，好似平时咁样样咧，就系即系两三日就出咗芽啦，就摆落泥面。你买定个花盆，买定几个花盆，普通嘅泥，乜泥就得噶啦。总之有泥得噶啦，就佢一出咗芽咧，就摆喺泥面，就系一日两三次。今日天气啦，用喷水壶喷湿佢，咁佢会出咗啲即系芽菜咯，就绿色嘅。就系去到年初一咧，就有两三寸高啦。你想就好似手指尾咁咧，系好绿嘅，好靓嘅，好窝心嘅咧。好平啫嘛，你又咪买一磅绿豆啦，你用四分一就够，即系成本两蚊咧就可以有几盘嘅啲青青绿绿嘅摆到周围都系。 自己种系有意思嘅， 系咯系。点解我谂呢条桥咧？就系、是。四年前我个餐厅开嘅时候呢咁呢就係冇即係整唔似啲植物啦、即係我又唔知未諗住买住啲咩植物返嚟呀我屋企又未搬返嚟呀咁就做呢一个啦到开幕嗰日就成个餐厅都系绿芽菜仲埋呢我嗰时仲有一啲挥发性嘅嗰啲即係嗰啲油嗰啲漆油啊嗰啲胶嗰啲味呢 佢可以吸 吸毒㗎佢喺啲咁样啦又食得喎 但佢吸咗之后仲食唔食 又唔紧要㗎喎佢唔系吸咗入面㗎佢系将佢中和咗。咁、后来要嚟食囉越嚟越捞俾人食啊咁啊即择即食咁啊。即嗱系啦你过年呢就俾人哋即择即食。年初三人哋嚟拜年我系啦下个年初四啲人重屋都系人嘅时候好食芽菜自己掹。 讲二头啊 清清绿绿生生猛猛。 冇错。 活力充沛。 发芽。 系啦。另外一样啦每一年年初一我做一个动作推荐大家去做。 咩事 就系电话拜年。 电话拜年。 就要有好拣择个我只系做一样嘢就系我嘅长辈。即系我嘅恩师啊以前提携我嘅上司啊我要多谢佢帮过我边样啊或者系我嘅金主啊你知唔知叫金主嘛即系捐个钱俾我啊或者咩嗰啲呢我年初一拣一个最合适嘅时间。通常啲老人家咧，我而家嗰班咧都系八十几、九十噶啦吓，咁你又就唔好咁早叫醒佢啦，系咪？咁我下拣下昼三四点啊，或者系晚饭时间，知道佢喺屋企咧，就讲啲好话。 但呢个电话拜年，点解唔当面拜啊？ 如果得梗系好啦，但系人哋未必方便噶。 咁啊系，年初一噶嘛。 年初一你就系我拣年初一就系呢个系一来二头咧，二来。佢覺得重要嘛你年初五先打就即係完全唔同㗎啦係咪先咁呢就表示關心嗰啲嘢就唔好行唔好咁行貨囉今年新咗你見咩㗎嗰啲就行貨啲囉就諗定一啲嘢表達兩樣嘢即係關心去年聽講你個肝係而家冇事囉嗰 嗰只， 明白？ 或者咧就系讲，哎呀，其实咧我谂呢几排猛咁谂翻转头嗰时咧，我真系好欣赏你嗰次咧吓，你咁啦，哇！我学咗好多嘢啊，嗰啲，我最近好好啊，都系嗰阵时你提携咯，你讲教落嗰句话，我用到今日啦，嗰啲，咁啊佢又好窝心， 由心而发嘅， 再有啲祝福嘅说话啦，祝翻佢今一年大家都进步啦，之类啦， 好，个别系针对嘅， 明白。 咁咧，同时都可以做 WhatsApp 啦。但我 WhatsApp 咧，而家 WhatsApp 咧就好行货都得嘅。你可以三分钟咧，我就有300个朋友收到。 系啊， 我收埋嗰啲咁，个个都一样。 佢揿一个掣要咩？广播信息 系啦，广播信息嗰啲咧， 揿入去， 咁就冇 好冇灵魂嗰啲。 系啦，咁有针对性嘅，或者就算你系揿300个一齐收都好啦，你整个你自己好 有心思 嘅咯。我就好容易，因为我好多画喺画上面咧，用手写几个字咁嘅样就搞掂。一睇就咁啊，知系长哥嘅，咁你会收到嘅吓， 系好， 等你嘅张啊， 系啦，咁咧就最深嘅两样啦，头先都提过啦，一个就系出去行下山啦，而家香港咁多啲咩嘉乐径啊、郊野公园啊，咁样去行下山咯，你可以推荐你去深圳行。 深圳 系啦，年初一唔紧要噶，年初一咧呢啲深圳大城市咧冇乜人噶，因为佢哋过春节佢哋翻晒去， 翻乡下， 反围就静英英噶，去深圳你听长哥讲啦，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咧去住几日咧，好静噶， 冇乜人， 同埋我试过咧嗰阵时系啊，我试过啲大城市咧，啲酒店系七折嘅。 哦， 因为佢真系水静河飞，冇晒生意，咁奇咁咯， 搵啲嘢可以做下啦，及时行乐啊， 系咯，你香港行到厌咯，咁啊拉啲队，嗱我啲朋友就系啦，翻深圳踩单车，即系喺香港抬架单车过去深圳踩， 哇， 或者去东莞踩，咁样咯，就最后一样咧，啊头先阿黄应同讲咗嘅，做义工， 做义工 系最有价值嘅，你最开心、最满足嘅，即系而家好多老人家或者喺长者之家，或者系即系佢喺疗养，佢唔出得院啊嗰啲咧，好需要人探佢啊，过年即系吓 大时大节咧，即系如果你去探得嘅，去帮得嘅喺呢大时大节嘅节日入边，因为佢就冇自己嘅仔女啦，喺老人院冇人理佢啦，咁我觉得如果你呢节日去嘅话咧，佢更加之感受到你嘅温暖。 我哋个团队咧。就呢几日要练粤曲啊，去唱俾 佢。你开唔开金口啊，长哥啊？ 梗系开啦吓，落花满天大月光， 大女花 都唱俾佢听。啊，不过呢个唔好唱，佢哋话过年系好唔 大女花手啊嘛，系啊， 唱唱第二啲，唱第二啲，拣个第二啲。 我又中意唱超根远，不过又唔啱。 系，冇错。 咁啊，要唱啲啱咯。 你快练定两首啱噶啦，长哥。 星平啊，嗰啲咯。 咁啊。十样长哥就话新年应该要做嘅嘢啦，咁我觉得有啲就是意头嘢嚟嘅，有啲咧就真系讲到环保啦，有啲咧就即系都系一种好窝心，譬如电话拜年啊，做义工啊，咁呢啲大家可以参考下啊，即系长哥今日 有个人至他人嘅一啲好嘅事情啦，我觉得义工系最正呢、這 个系啊，嗱呢个就长哥嘅分享啦，咁啊嚟紧过年你自己长哥咧，嗱你喂其实你自己食生噶嘛，咁你过年咪少咗好乐趣咯， 唔系噶， 有盘菜头先长哥话。 咁啊，前几日食咗盘菜啦，咁你去做盘盒都全盒都好多做法噶嘛，咁一阵翻嚟咧就最近同你讲啊， 好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默想玫瑰经二十端奥迹，左玉华堂，幸福厨房。 长哥好坚嘅，佢坚嘅地方系咩咧？即系我试过去佢嗰个嘅即系食生嘅餐厅嗰度食下嘢啦。佢可以将好多咧平时我哋食开嘅嘢咧，佢可以变埋食生版嘅、即系嗰个嘅咩烧卖啊，嘅虾饺啦，唔记得咗，完全就个样就一样嘅，但系入边食落去就唔系嗰嚿嘢嚟。咁所以我觉得咧，佢嚟紧呢个部分咧，佢头先讲噶嘛，新年嘅时候咧会整一啲贺年食物噶嘛，健康啲嘅贺年食物，我相信佢会整翻啲一模一样嘅出嚟嘅，系咪？长哥 系，不过咧如果喺屋企做咧。你未嚟学过咧吓，你就冇咁容易做到饺子啦，系咪 吓？ 前几日我哋做饺子，哇，我食到唔识走吓。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平时嗰啲全盒咧，冇一样唔食坏人咁滞。不如咧就食样样都健康噶啦。 由全盒讲起先， 全盒讲起先，好易嘅啫。嗱，你就平时买翻嚟嗰啲杞子啦、红枣啦，咪得咯吓。红枣而家兴咧就包粒核桃喺里边噶嘛，你有冇听过啊？ 冇。 你买一啲红枣去咗核。 或者買一啲係冇核嘅，冇核一嚟咗嘅時候已經冇核嘅，就夾粒核桃肉落去，咁就好好食嘅。 係啊，但而家真係興咗喎，興咗一啲咧，就頭先你話呢啲即係核幾子啦，另外仲有啲即係葡萄嗰啲即係曬乾咗嗰啲葡萄， 用眼乾啊嗰啲， 通常佢會集合埋幾款一齊喺一包入邊嘅，多咗人買呢啲嘅而家其實 係。嗱你想買提子咧，就記得啦，提子乾啦，首先買有機嘅，因為提子係好多農藥嘅。另外有一樣叫松子啊。 松子 咧，佢就貴嘅，呢個就豪啲啦，豪華版啲，但係啲人好中意食嘅，好有益嘅。嗱，就如果依個唔係咪杏仁咯嚇， 黑豆 杏仁都好味啊， 係啦，嗱講起黑豆，一間講黑豆，乾果啦，最好自己做啦。而家有好多啲咩菠蘿乾啊，咩嗰啲， 哦係啊，士多啤梨乾，好好味喎，原來。 有啲好唔健康嘅嚇，不過你買啲好 多， 買瓜子啦，嗱瓜子好有益嘅，而家有葵瓜子啦，有南瓜子啦，俾你教你一條橋啊，去印。印度铺，买一只佢哋嘅瓜子，佢哋一包咧十零蚊嘅啫，就系、是、全部白雪雪嘅瓜子嚟嘅，就系、是、有四里边有四种瓜子嘅，即系有四种籽喺度嘅，捞埋嘅，咁有节瓜，唔知咩南瓜，唔知咩瓜咁样啦吓，因为佢哋写嗰啲嘢我又唔识睇啦吓，咁啊就系好有变化咯，就唔使成日都四来四去都系南瓜子咁样啦。嗱讲咗呢一啲嗱，可以用啲其他嘅果仁啦，譬如。腰果啦，核桃肉啦，榛子啊，或者即系希春粒啦，呢啲系越啊食啲食到停到嘅咧。好啦，咁啊头先你讲话黑豆啊嗰啲咧，就系、是、做自己做醋豆咯。而家仲啱啱好啦，就系、是、做咩咧？浸豆咧就要浸几日嘅、黑豆咧因为大粒啊。就要浸够五日，啱啱好咯，就浸到过年有七日八日食咧就最好啦。咁咧如果系浸啲细粒啲嘅豆咧，就浸两三日得噶啦。咁咯，啊点浸先吓？浸豆同埋浸嗱，另外仲可以浸咩咧？红萝卜啦，白萝卜啦，浸红菜头啦， 系。 呢啲点浸先吓？你将佢切条，切到好似手指尾咁一条条或者薯条咁嘅样啦吓，即系将红萝卜、白萝卜、红菜头。咁咧就抌落去一啲醋嗰度，咁啊而家你唔玩慣醋咧，就買添丁甜醋啊，呢個真唔係太健康嘅，即係醋嚟講，因為佢有白糖啊，同埋佢未必啲料未必最靚嗰只，不過都係好嘅啦，初初做呢個係好殺食嘅，啲人係好中意食嘅，就咁擺落去浸啲豆咧，不論咩豆都好。大粒太大粒唔得嘅，但如果系大过黑豆嘅咧就唔得噶啦，即系嗰啲所谓皇帝豆啊嗰啲唔好浸，因为系太大粒，太硬啦。咁咧你就将佢浸咧，唔好洗，因为一洗咗有水咧，啲醋就会变嘅。咁啊浸系咁得噶啦，要冚过个面，咁咧五日后咧，如果系浸青瓜就浸半日够噶啦，如果浸红萝卜、白萝卜咧，浸一晚就够噶啦，就唔即系唔建议提早浸，因为佢浸到淋劈劈人唔好食嘅，但系豆咧就要浸黑豆要浸五日六日，咁就得咯。系嘛？咁你就拎出嚟，另外一碟仔咁样俾人食咧，就好正噶啦。咁啊，芽菜啦，芽菜咧，你可以捞啲嘢就好好味噶啦，捞啲麻油啦，捞啲杏仁酱啦。如果你屋企冇乜酱咧，花生酱都得嘅。花生酱捞芽菜，你有冇谂过咧？ 未试过。 你自己唔识翻芽菜或者冇时间化咧，去买咯。而家有机芽菜噶嘛？咁好啦，咁就仲有时间同你教你做一个大餐啊！大餐就唔使十几味嘅吓，咁而家咧我就做一个全餐，咁咧第一道菜咧就系、是、整个汤先啦，好嘛？呢个汤咧我就建议你做南瓜汤，南瓜汤就超简单嘅，你买个南瓜翻嚟啦，南瓜咧就唔好乱买。你买长条型嗰啲，就唔好买圆碌碌扁踢踢嗰啲。因为长条型嗰啲咧，中国式嘅南瓜咧就比较甜啲嘅。就买翻嚟唔使买太大个嘅吓。咁就切开佢啦，搵搅拌机摆落去咁样啦，就再摆啲嘢啦，摆啲腰果落去。或者系如果你有啲杏仁酱啊、芝麻酱嗰啲咧，就落嗰啲。记住南瓜腰果就够㗎啦，就调味啦，调味又加少少豉油啦，靓嘅豉油咁啊差唔多㗎啦。南瓜有一样嘢啦，我而家就去买，因为我今晚做啊，有啲超市都有嘅，就係、是、有一种叫 butter， 即係牛油啊， butter pumpkin， 就係、是、澳洲嚟嘅。而家好似我哋本地都農場都有㗎啦， 牛油南瓜 係啦、啊，就係、是、好似芒果肉咁色嘅，即係黃蛋黃色啦， okay, 即係切開佢啊，就好滑嘅。即係做呢個湯咧，就係、是、好過曬所有嘅南瓜，就貴少少，雙倍咁貴。但係你做個湯唔食得幾多啊？即係貴10蚊8蚊一個湯咁樣，咁啊好正嘅嚇。呢、這個就係南瓜湯啊，南瓜濃湯，你要幾濃都得㗎啦，落幾多水嘅啫嘛嚇。咁、啊、咧，如果你落得腰果多咧，就會好飽嘅。 係、 啊、即係整個湯咧，差唔多已經飽咗大半嘅。咁所以你就唔好太濃咯。好啦，然後就做個 正餐 做个正餐啦，正餐就先出个头盘先，头盘做芽菜就好好噶、 嗯， 芽菜加啲红萝卜丝咁样样，搵啲醋啊，搵啊捞下佢， 腌一腌佢， 唔使腌，即系捞一捞佢， 捞一捞佢得， 只要咬下 个酱啦咁样样。咁啊，长哥中意做咖喱酱啦，嗱咖喱酱点做咧？买啲咖喱粉，就系摆两只熟香蕉落去打埋佢， 咖喱粉熟香蕉 系啦。你就想象唔到啦，想象唔到啦。嗱，可以几乎唔使加水，加或者加少少水。如果你系想佢更加香浓咧，就落啲椰子肉。哇，咁就殺死啦！或者你想係飽啲嘅咧，啲人啊食飽啲咧，就落啲核桃或者腰果啦。杏仁都得。记住就系、是、核桃会有少少苦味嘅，睇、你买边只。腰果就有保证。 我中意杏仁，好香。 系啦，咁就你想营养好咧，就杏仁、核桃好过腰果。但系有机会慢慢解俾你听。好味咧，好够滑咧，就系、是、腰果最滑嘅。好啦，个主食咧，你知咧，而家即系都过年食到肚满肠肥噶啦吓，咁、食一个好饱肚，但系就唔会胀住嘅，就超有营养。同埋咧就系、是、令到你越食越年青嘅，就系、是、做个艇仔粥。 艇仔粥 吓，呢个系我哋好杀食，我哋餐厅咧好受欢迎。 但你唔搞饭噶，长哥 系啊，就系、是、用奇异子做。奇异子咧，你将佢浸三四个钟啦吓。你知系咩咧？奇异子 奇异子 你去健康店就买到噶啦，有几只颜色嘅，通常一般系灰色啦。咁、咧，你将佢浸水。浸多啲水唔紧要嘅，就隔一两钟系要搞佢。如果唔系咧，佢就即系擎埋咗一嚿咁，都冇所谓嘅。你搞下佢就发得靓啲咁样咯。咁、然后就咁食得啦，变咗粥噶啦吓。你要几结咪落几多水啫嘛吓。 咁、要打埋佢定点啊？ 唔使打噶，就咁去食。 即系浸佢就 系啦。咁你要调味咯，加啲其他嘢，我系加咗好多嗱。譬如有一样嘢叫菜脯噶嘛。落啲菜脯落去。即系切碎粒啦，咁啊落啲海带芽啦，切啲生菜丝啦，揾啲咩花生啊，咩你平时嗰啲啊芝麻乜都揾啲落去，咁就变咗一个大集会，艇仔粥就系咁嚟嘅啫嘛， 大集会 系咯，你就要如果你仲要系有海鲜味嘅咧，整啲腥啲嘅落去咯，我系用啲咩珊瑚藻啊，有啲海带都几腥噶，嗰啲啦，好最收尾就讲埋个甜品啦， 甜品 我哋咧就系过年最中意食咧就系杨枝甘露，系咪好正咧？ 系点嘅你嘅版本，陈哥， 你知啦，艇仔粥就咁嘅，你俾啲幻想嚟先。 杨枝甘露咧其实好简单嘅，就两样嘢嘅，就又系奇异子不过甜版啊呢个头先嗰个粥系咸版啊嘛，甜版咧就系加咩咧？加芒果肉， 芒果肉 一捞埋佢就系噶咯， 捞定搞。 就咁用筷子咁捞下佢搞下佢咯，加水嘛， 即系成日食紧芒果肉啦，简单啲讲， 食紧芒果肉啦。 不过就有啲嘅即系奇异子浸咗喺嗰个芒果肉面度， 唔系系嗱，你将奇异子浸咗佢，就 系 有多啲水多啲嘅时候，佢咪变咗一个好似稀粥咁样，好似糊咁啦，好似糊啦， 抌个芒果肉， 切啲芒果肉粒落去，咁你想再好食啲咧，就系用开个椰青。用椰青水嚟到浸， 哇！呢、這个 OK 喎、 啊，就系再加埋啲椰青肉切落去吓，咁你希望你嗰个椰青又唔系太老噶啦，如果太老，即系嗰啲肉就硬啲嘅，即系比较后生啲嘅椰青，咁就好食噶。啊，成个系超健康啦！ 呢个感觉唔错，系啊，芒果加嗰个嘅即系椰子肉咁样。 即系奇异子个好处咧，就系咧食好少就好饱，如果你减肥就最啱嘅，卡路里好低。 咁会唔会唔够我供应我嘅即系所需要嘅能量嘅？ 肯定够啊，因为佢里面系好多能量嘅，但系佢又唔系肥腻嘅嘢啦，唔会胀住个肚啊咁样样，食好少又好。 呢个可以翻去试。 系啊，是但是一样吓， 试个甜品 系 专试一口， 再唔够饱咯。咁咪头先我讲咯吓，上一道菜就系红枣核桃，咁啊就系过下口瘾。 嗯，系南瓜汤都 OK 嘅，其实， 嗯， 睇准咗你嘅甜品啊，易整啊，嗰罐椰青水， 同埋唔使开火啊，几好啊，呢个无火煮食。 好啦，长哥，今日唔该晒你嘅呢一个十 食饱晒， 新年嘅唔应该做或者十个应该做嘅嘢，加埋喺新年上面咧食嘅食物嘅注意啦。 系啊， 咁我哋下次再见嘅时候咧就2017年噶咯，即系农历， 预祝你新年快乐啊，长哥。 好啦， 新年青春 初三见我哋，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